中午的1:04，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顺颖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关注北京啊还有世界上的天气情况。先来看看北京，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啊，北京地区呢有雾霾，出行游玩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个健康防护。那么今天前半夜呢会有冷空气影响北京的大部分地区，雾霾呢将会得到彻底的清除。那么明天到周末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都是阴晴为主，冷空气呢会隔三差五的影响到北京，常常刮起啊3到4级的小北风，所以说就没不会出现明显的雾霾天气了。那么气温的情况呢，预报未来这几天呢最高气温在6度到10度，其中呢周四和双休日的最高气温也就是6到7度，应该说天气呢还是比较偏冷一些，其他几天最高气温呢都有8到10度，而预报最低气温呢是在-1度到-4度，特别是周四和周六的夜间最低气温呢都在-4度左右，应该说这两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总体来看吧，明天到本周末北京地区的天气呢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还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体感呢要冷一些，出行和户外活动朋友呢还要注意防备。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未来的2-3天啊，在亚洲的多个地区呢有明显的雨雪天气，主要是从西伯利亚的中部到远东地区，再到朝鲜半岛北部有小的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天气，但在西伯利亚的西部有大的暴雪，而在伊朗的北部还有印度半岛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方，一般都是小雨或者是中雨天气，但在中南半岛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另外在亚洲的北部受冷空气影响，在西伯利亚的南部还有蒙古高原到日本的大部分岛屿，还有大风和降温天气。那么未来2-3天啊，在欧洲的天气系统呢发展加强，受其影响呢，未来2-3天啊，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有雨雪天气，在北欧的多个地方呢有小雪或小的雨夹雪，在南欧的多个地方有小到中雨天气。在北美洲呢，未来2-3天啊也有明显的雨雪天气，主要是从阿拉斯加地区到加拿大的西部和中东部，还有美国的西北部有小到中雪，部分地区啊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天气。而在北美洲的东南部会有明显的降雨，主要是在五大湖以南，还有美国的中东部和南部，还有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那个大到暴雨。那么在大洋洲呢，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北部，还有这个东南部，包括新西兰这个南部的岛屿，未来的2-3天啊，有小到中雨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啊，世界上的多个地方呢，雨雪天气还是比较多的，请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防范这个雨雪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啊带来不利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非常详尽的天气预报，感谢您。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11:09，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呀，嘿嘿，今天这周是张帆的休假日哈，所以呢，因为到年底了，我们之前也一直反复在节目里面说，我和张帆都是属于对， 终于走了， 就是有假，但是纠结于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走的人。 对， 这一点真的特别不值得大家学习，因为你时间越到年底，你的选择范围会越少。 那当然，无论是价格还是整体计划还是天气条件，其实都不太适合你说真的做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说走就走这件事儿。 这件事儿还是得向你学习。 我这主要是张帆一直在等待，就是我回来的时候能替他，但是我久久都没有回来。 还好意思说。那我们今天旅行情报室呢，也跟各位分享一下，看看在我们的资讯环节当中能不能给各位类似于我和张帆这样一直有假但是不休的人还能够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旅行的资源。 对，很多的旅游产品现在是都已经纷纷的发布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首先咱们了解一下11月27号到28号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意案例发布以及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呢将会公布创意案例的名单，专家学者呢将会围绕中国服务创意无限的主题交流经验来分享观点。 其实就是明后天了哈。 对， 那今年7月份呢，中国旅游协会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意案例征集活动，就是想在旅游行业去树立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同时又有本土特色，另外还物超所值的产品的标杆， 听上去特别好， 就是消费者想要的。 对，都是我要的。 征集到的上百个案例呢，也是全景式的反映了近年来广大旅游企业在改革创新当中的一些最新成果，其中有些案例就突出体现了中国服务的内涵。 嗯， 在实现文旅融合、传播中华文化、将高新技术应用到旅游产品以及持之以恒的践行用心服务等方面具有典型性。 嗯， 其实最近在热播的那个上新了故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典型的代表。 对，其实那个这个纪录片的形式让很多的年轻的怎么说呀，年轻朋友再次回到了守在电视机旁看一个电视片的那种感觉， 综艺节目。 对，因为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守在网络上看电视剧也好啊，综艺节目，如今他们又回归到电视机前，可能首先有偶像的力量。 电视机上播吗？我不知道，因为是爱奇艺的。 哦天哪。哦，是由我们北京电视台举全台之力制作的一个大型的纪录片。 北京电视台也是播的，是不是？ 对， 那完了，我真的是年轻人呀。 一下就差出味儿来了。但是真的就是，我是觉得我可能比较传统和保守，哪怕是在网络上有的，我有的时候也愿意接在电视上看，因为电视屏幕比较大嘛。 明白明白。 躺在床上感觉就是全景式的播放。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好选择。所以像上新了故宫，像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就是文创产品推出，然后最近那个推出那个睡衣， 对， 也是美哭了很多人。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行业的典范。 我其实觉得故宫在这一点上真是做得特别好，真是与时俱进。很多的文创产品，包括自己现在在前门也有自己的店了，有人就没时间逛故宫，但是专门去他的创意店里去买一些他的纪念品和手信， 包括那个什么某宝店之类的。 对， 对， 这个市场做得特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服务旅游产品的创新大会，这次内容也比较丰富，既有来自像腾讯和高德这种科技公司分享的互联网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经验，也有像碧水湾温泉度假村啊，还有莫干山等这些创新求变、自我革新的服务案例。故宫博物院有关负责人呢，也将会出席并讲述故宫博物院创意故事。同时呢，来自业内外的专家学者将会围绕创意案例进行精彩的点评，阐述中国服务如何在旅游行业落地实践。 请到这些分享经验的，也确实都是在行业当中比较领先、做得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企业，像莫干山那边裸心谷啊， 对 对，好多的这样的一些民宿啊，都还确实是能够做到创新求变、自我革新的。 就你看，我像这种没去过的，但是我一直也听说那里就民宿做得特别好。 很多时候没去过是因为我们订不上房。 你怎么不说你没有假没人替你上班呢？ 那对， 哎， 是。好，这是我们说到那个旅游产品创意案例的发布哈。 对， 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天和后天这个大会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无限创意。接下来呢，说完这个高兴的事儿以后哈，这个具有畅想性的事儿之后，也要说一些不是很开心的事儿，或者不至少不是消费者愿意看到的事情。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好就好在啊，虽然不好，但是有关部门就严惩它，对我们来说还是大快人心的。 就是犯错没关系，对，犯，哎，不能叫没关系，犯错 了以后有人来管，并且有人监督，他就改正， 这个就是还是一算好事儿。 是， 下面了解一下中消协的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表声明，就表示强烈谴责近期媒体曝光的国内星级酒店的卫生乱象，建议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酒店啊、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副其实的星级饭店。 嗯，前不久呢，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哈。 对， 一个叫做花总的这个博主， 嗯， 在网络上面曝光了国内数十家高星级饭店的卫生乱象。尽管呢，这已经不是这类问题第一次曝光了，但是这次涉事的企业覆盖面太广了，星级也都是普遍很高，情节呢，在消费者看来简直是不堪入目， 非常恶劣。 对，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声明当中表示，对涉事旅游饭店无视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对消费者的主动监督和勇于担当表示赞赏和支持。 嗯，据了解呢，近年来旅游消费呢，越来越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重要消费选择，这是咱们人民群众啊，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现，也成为了促进消费升级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据报道呢，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全国实现国内旅游收入是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旅游饭店业呢，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中国消费者协会方面就指出，这次曝光的这些星级大饭店存在的问题，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旅游饭店业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咱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等这些法定的权益。高星级的靓丽外表与令人不堪的卫生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毫无疑问，这是对消费者信心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更是与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的目标严重违背。 那同时呢，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涉事星级大饭店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也没有对消费者的监督建议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反而在回应当中用个别员工、个别事件这样的表述，对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这也折射出了对于消费者和消费监督建议的冷漠、麻木和不以为然。 嗯， 这种态度显示出他们真实的服务理念和品质与他们头顶的五星并不相符。 嗯， 就这些事情，其实，事情发生了以后，然后呢，涉事的企业做出的反应，或者叫所谓的公关的水平怎么样，其实是消费者也很在意的一点。 当然， 就能不能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去及时处理，而不是说去用一些什么样的文字游戏去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 对，反正大家一般不能接受，就是因为这事儿出了之后，多方出来站出来 还不诚恳， 哎，还解释，而且最重要解释，我还听到了 是狡辩。 对，一群人狡辩，他们是这么说的：说，哎呀，不光咱们国内酒店啊，国外的酒店也这样。你说这成为理由吗？ 对， 就别人不好，你就说我跟他一样，这就可以被人理解了，我觉得不是，别人做的再不好，你可以做得好啊，对不对？ 是。那旅游饭店的星级评价呢，既是对旅游饭店硬件设施的考评，也是对卫生、安全、餐饮等软服务的认证，更是诚信和信用的标志。所以呢，这个消费者协会的原话就是希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不护短不怕丑，彻底调查，加强监管，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酒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的星级饭店。 没错，其实我其实建议以后评星的这些机构不用是提前通知说我们去 暗访， 对吧？暗访，就像、嗯、 就像米其林一样。 对，我刚刚说像某林一样。我是觉得完全你可以抽查，或者今天心情好咱们就去这个酒店看看吧，怎么样？ 对， 尤其我记得前年好像是有一次我们国家有一个监管部门就实行了突然进行了一个抽查，这个抽查来自于谁呢？是来自当时一个报社的记者，他因为发现了很多酒店的那个游泳池的水质不够干净，所以呢，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向相关的部门反映说，你们能不能组织一次抽查？ 嗯， 那紧接着相关部门就到各大酒店进行了抽查，当然有一些合格，有一些是存在的问题， 嗯， 所以同样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 监管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的公众媒体还是自媒体，同样啊，就是目标你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可能是为了炒作呀，找一些噱头。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用各种的社会的力量吧，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就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主动的去行使这样的监督权。 对， 这也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呼吁的，说每一个消费者不仅要主动行使监督权，积极参与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同时，其实消法的第15条当中也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是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 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的。消息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把消费者优先真正的融入到监管和经营理念当中，也真诚的接受消费者的监督，真诚听取消费者的建议，以感恩之心 对待消费者的意见，将消费者的意见转化为提升商品和服务品质的一个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够最终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买单，重塑大饭店在消费者心中的五星级，包括超星级。对，我们希望真正的这些带星级的大饭店啊，尤其是高评星的这些饭店，真正做到它就是物有所值的星级。是。 好，说完这个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相关部门做出了一个回应哈，还是很让消费者感到欣慰和放心的。接下来依然还是停留在住宿这件问题上，什么样的住宿方式呢？叫做共享住宿，这个概念呢，这两年备受关注。那怎么样能够去规范共享住宿的一些细节的落实和条例，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越走越远？ 必须有一些法律法规来约束。对，这也是日前共享住宿服务规范正式发布，这是我国共享住宿领域首个行业自律标准，因此呢就备受关注。这些年啊，随着共享经济的升温，我们看身边有共享单车呀，还有共享汽车哈，还有共享什么了，反正好多都可以共享，就在英文单词办公。哎，对， shared， 这个共享汽车哈，还有共享什么了，反正好多都可以共享，就在英文单词办公。哎，对，share，哎，这个办公确实这样，好几个朋友的公司由于这个规模比较小，他们会一起租用一个一层办公室，好多好多公司共用，可以按时间，就几小时几小时来租别人的那个会议室，公用一个会客间啊， 提前约就好了。 对，好多地方都有，好多搜狐里面都有， 对，三里屯那儿也有，就他们可能共用一个会议室，共用一个会客间啊， 提前约就好了。对，挺好的，其实还可以省很多成本。 对， 那这种共享经济的升温呢，共享住宿行业也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出门在外带有浓郁生活气息或当地风情的民宿啊、短租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必须承认，这一个日渐丰富的新供给满足了群众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可谓是一举多得， 规范，照片呢是照片，骗就是那个骗人的骗啊， 对， 卫生条件不佳呀，出现噪音扰民啊，安全隐患呢，环境污染啊等等，所以呢这个标准缺失成为了影响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问题。 对，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共享住宿服务规范的发布呢，可谓是恰逢其时，这个内容也是集中体现在行业之弊，然后瞄准了公关最关心的一些焦点的问题，比如说针对平台啊、经营者还有消费者三方主体行为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个内容方面就涵盖了房源审核、社区关系、卫生服务标准、黑名单、共享机制等诸多方面，可谓是迈出了推动行业自律的可贵的一步。 嗯，当然有人或许觉得说这个规范属于自律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性，或者呢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但是根据近年的经验，针对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创新监管方式知易行难，让法规步步领先于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也不现实。严格行业自律，强化平台的主体责任，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嗯，咱们刚才提到一些理论方面的层面问题，现在看看从现实情况来看啊，这个共享住宿行业的竞争现在目前可以说是迎来下半场，因为上半场是持续升温的过程，下半场就大家已经熟悉了，开始慢慢用起来了。那相对于这个跑马圈地、快速扩张、提高品质以至取胜这一阶段的核心课题，谁能率先在服务规范化、这个规范化还有品质化的赛道上取得领先，谁就能占得先机，赢得主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期待咱们各大平台啊主动对标这个刚才发布的规范，在强化自身管理、提高服务水平上加大力度，持续探索以高品质的服务推动行业的行稳致远。 哎，我不知道你这么爱旅行的人在出门在外有没有感受过，就是亲身体验过所谓的 Airbnb。 哎，说到这个，我其实还挺有经验分享，因为以前我做了好多攻略，而且我很喜欢订民宿的，因为对我来说呢，民宿啊，首先它可能位置还不错，另外呢，周围呢生活的配套设施比较好，因为居民区周围都有一些大超市啊、 方便 饭馆啊，对我来说很方便，而且也是当地人喜欢的口味，不至于特别游客。另外，至于刚才这个文章里提到的，说怎么能杜绝假照片，对吧？你看到照片特别美，一打开房间，怎么是这样的？我觉得通常我看评论，而且我大量的看评论。我以前那个在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对，特别小的，就是大概前年小的时候，然后 我在订酒店的时候，我真的要花上很多很多时间，大概要提前两个月旅行的话，有一个月的时间在看酒店的评论，就是因为我相信有一些评论可能不是特别真实的， 比如说会掺水，你也会去分辨，其实你看多了是能够有那样的分辨能力的。 对，所以我要看大家住过的人他们的感觉，然后呢方不方便，因为对我来说离所有的景点或交通枢纽方不方便是我最重要的一点， 当然， 然后安不安全卫不卫生是很重要，因为以前有时候一个人去，一个人要旅行的话安全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我每一次旅行完了之后对于我的住宿的感受我都会认真的写评论， 因为你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看重别人评论的人，你的评论也会给别人带来更多参考， 对，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 嗯哼， 所以我基本没失手过 啊， 可能是命比较好吧。 相信以后这样有这样的行业规范自律规范之后，这样的一个行业也会更多的在性价比方面不仅给大家带来一些优势以外，在体验方面也会越来越好的。 对，刚才我们那个文章最后一句话说有行稳致远这句话嘛，我觉得如果想做的长远，就是口碑是从什么来的，是从品质来的吗？ 嗯，好，时间到了中午的1:25，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来。 好，一会儿见。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But we both found each other tonight, tonight So if love is nothing more than just a waste of your time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Tell me why not,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Baby why not,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So we don't gotta go there Past lovers and warfare It's you and me now I don't know your secrets But I'll pick up the pieces Pulling you close to me now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Tell me why not,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Baby, why not,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Tell me why not, waste it on me, waste it on me. Tell me why not. Yeah. Don't you think there must be a reason, yeah Like we had our times Don't you think we got another season That come after spring I wanna be your summer, I wanna be your wife Treat me like a comer, I'll take you to one of fries Yeah, come just eat me and throw me away If I'm not your choice, bye, wise, waste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 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千万人 中你，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上半段我们在旅行情报室里面分享了一些行业的相关消息哈，接下来就真的是跟大家玩相关的了， 就是有一些具体的地儿可以去，尤其是虽然是冬天，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趁这个周末哈，全家找一个地儿出去逛逛。 这样的天呢，少往外走一走，但是好天还是占大多数的。 这样的天今年相对少吗？ 很少的，对对对，所以这个忍一忍，然后到周末应该就能迎来好天气了。先来说一说东边吧，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点项目，郭守敬纪念馆展陈提升改造近日已经完工了，并且正式向公众重新开放。 说这个重新开放的原因是因为自1988年建成并对外开放的郭守敬纪念馆位于什刹海的北岸，这里呢曾是中国大运河的北端点，为能够更加丰富和立体地展示郭守敬在北京水利规划和大运河建设当中的伟大成绩，这郭守敬纪念馆于2017年启动了展陈提升改造项目。新开幕的基本陈列呢是以世界名人郭守敬世界遗产大运河为主题，展示了郭守敬在中国古代的天文、水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诠释了大运河在凝聚民族文化、承载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 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呢，分为世界名人郭守敬、大都水利开心篇、建大运河树丰碑、前贤遗珍会后人、科普教育展五大展区，结合了历史图片呐、文物的模型呐、还有视频的资料、实物的场景，包括沙盘模型等等多种形式，向观众做一个全方位的展示。 纪念馆重点呢是借助多元化的方式，为观众朋友在这个展厅当中呢营造出深度探索的互动体验。比如说，就用幻影成像的方式展示水闸运行的原理，用沙盘与视频结合的方式来展示北京城市水系变化等等。此外呢，在展览设计和执行当中也充分考虑到这个青少年朋友的需求， 可以探索了是吗？ 对，因为我说实话，这青少年朋友如今啊是很难被抓住注意力的，你看网络 现在太多， 对吧？你说你光给他看看图片文字，他真的很难 嗨点特别高， 对，很难被取悦，是不是？所以说也想了很多办法，就考虑到青少年朋友的需求，就要在第一展区由介绍郭守敬生平事迹的展陈当中特意标注人物的年龄，这样能够让青少朋友们更直观地了解郭守敬在不同年龄段所做出的成就。 哎呀完了，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像我爸妈可能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看，就父母就会这么跟你说，你看看人家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怎样怎样， 对 你呢，就是这种，就家长朋友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这样的教育方式非常不可取。 哎，我想知道当你听到这个话之后你是什么反应。 那我就是一个乖孩子， 是顶触吗？ 没有，我就会哦好。 但是你是往心里听了吗？ 不会就这样的语势我很熟悉但是不会往心里去的。 所以你知道对我来说也一样，就是他并没有让我起到逆反心情，因为我根本没有往心里在 对所有的孩子其实都没有什么作用，就无用功。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尤其以男同学为主有一个习惯性病嘛，叫选择性耳聋、 哎、 这个病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养成的。 对，成家了以后对媳妇儿的某些唠叨也会选择性的听不见对、 哎、大家都有这样的共鸣， 这就是小时候父母的教育方式所造成的弊病。对， 选择性耳聋。再接着聊这个郭守敬展厅啊、 嗯、 在展厅当中同时也设立了一些科普教育展厅。哦，我听到这四个字我就开始有点逆反其实这个展厅也是让生活在北京的中小学生们啊，在希望可以在轻松快乐的体验过程当中可以思考今天城市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多么的难得。 我觉得这个场馆里面现在一定是就多元化的展示很多，然后可以让大家亲手去就尝试啊，或者亲眼去看到啊，哪怕虽然是这个古代的一些事情哈，但是呢依然可以通过很多的视频的方式啊，包括一些模型的展示啊，让大家还是有种沉浸感的。 对，比如说现在多媒体的手段什么 MR 对吧，现在都有了 AR、 哦、 VR、你知道 MR 就是 mix 嘛、 哦、 就是 各种多感官的。 对、嗯、所以我是觉得现在随着科技手段越来越发达，我们真的可以将这个科技运用到生活当中。 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这个郭守敬纪念馆呢，个人观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去预约领票，或者是持身份证现场领票参观，同时团队的观众是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集体参观的。 嗯，无论是什么景点现在如果能预约最好提前预约， 是这 省时省力哈， 这是对体验这个效果的一个很好的保障。 对，哎呀，说完了这个可以去逛逛的好地方，咱们现在揭秘一下啊，就是这两年咱们一直很关注的就是大兴国际机场。 嗯， 哎，这个机场的建成可能会让我们这个出行更加便利，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航线和航点。 而且我对于大兴的概念就是又升级了，因为听到很多关于就是原先生活在大兴国际机场那一片的群众，不是有一边这拆呀、 啊、 拆离等等的。他们给自己家乡的祝福就是祝我的家乡永远大兴，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厉害，就很名副其实。 对，以前 名字起得很好， 想到了大兴去吃西瓜，买西瓜回来。 哦， 是不是 唐各庄是吗？ 对啊、嗯，所以在我印象里大兴是一个好吃的特别多的地方。 是，南城相对就是这样。 你看咱俩怎么都能绕到这个话题上。好，那么聚焦一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地下塞进一个北京火车站中心区域，没有任何支撑，可以轻轻松松地放下一个水立方，一块水泥预制板，巨大的可以盖住鸟巢等等等等。 天哪， 这些话都是在描述谁呢？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工程师们日前向媒体详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设计理念，用的都是刚才这些词儿。 嗯， 这个以旅客为中心的新机场藏着诸多的创新技术。 哇塞，创新技术这个必须得说一说哈，到底有多方便。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呢，形状是像展翅的凤凰，和 T3 航站楼一字造型不同，新机场是五指狼的造型，换句话说是五条腿的放射型。这个造型呢，就是以旅客为中心。怎么说？因为相对老机场而言，新机场每条走廊的距离都缩短了很多、 哦、 就会解决现在我们在国际机场那种感觉，哎呀，溜断了腿，腿都溜细的那感觉。 对， 虽然整个航站楼有82个登机口，但是旅客从航站楼中心步行到达任何一个登机口所需的时间都不会超过8分钟。 哦，下次我那个赶不上飞机也再也没有借口了是吧？ 人家航空公司不会听你的借口。 哦，我以前 到点没到就是飞走好吗？ 以前我就特别会演，我每次就哦，这找不着登机口，这太远了，你就让我进去吧，可能就进去了，以后可能我这样的就进不去了。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被列入黑名单。 哦天哪，我可能暴露了刚才 刚才我们这个关键这一句，就是关键特点在于到达登机口是不超过八分钟。 是。 那下面的关键句呢，就是北京火车站塞进航站楼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新机场的选址位置是非常讲究的，在北京、天津和雄安中间的位置上，除了高速公路以外呢，新机场地下巨大的轨道交通网可以把京津冀周边的旅客快速运达。 嗯。 据介绍呢，共有五条轨道线路在机场外围整合并列为一组，沿新机场的中轴贯穿航站区，依次分别是京霸城际，听听这名儿， 嗯， 机场快轨， 嗯 ，R4 或者 S6， 这是两条线啊，预留线和这个廊桌城际。也就是说，新机场的地下东西两侧呢是城际铁路和高铁，中间三条呢是机场专线和地铁，五条线路站台区总宽度是270米，相当于把整个北京火车站塞进了航站楼里，这是全球啊都是堪称壮举。 嗯，那下了高铁呢，有扶梯直接到新机场的楼内，这种设计在全国也是首创的，换乘非常的便捷，人们从丰台火车站坐高铁可以直接换乘，或者从雄安坐高铁到达新机场，甚至从石家庄、太原都可以乘坐高铁到新机场。 哎呦， 以后就是周边的这些城市都可以从北京出发了。 哎，有一个好事儿，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因为最近发现特价机票啊，从北京如果发现并不便宜的话，我们可以搜从什么石家庄啊、太原周围， 还有天津， 是吧？价格就会便宜好多。如果呢解决了这一段的交通问题的话，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订购从太原飞苏黎世的机票。 哎呦我的天。 哎呀，想要实现这种壮举，就要解决和克服巨大的设计和建筑难题。 是。 所以下面的关键点就是航站楼支在了1100个橡胶垫儿上。 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考虑到高铁呢会以300公里的时速从航站楼的下方穿过，为了有效的缓解地下轨道交通的震动对于航站楼运行的影响，技术人员还专门设计了横向的隔震技术。这是航站楼工程最大的亮点和难点，也属于是国内首创。设计师就解释了，新机场航站楼的柱子呢并非是直直的由上而下，而是每个柱子呢在地上地下的交界处都支了一层橡胶垫，所以呢整个航站楼不是硬硬的戳在地上，而是支在1100个软软的橡胶垫上。这也是使新机场呢成为全球最大的隔震建筑。 这就是相当于咱们运动的时候加了一层这个缓冲垫。 哎， 对， 就至少 对膝盖好。 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机房听得隆隆的响？那是因为地铁过去了 啊。 对啊，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哎，好神奇， 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老机房录过音。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嘛，如果一旦就是解决这个下探的不够深，那这个地铁啊，还有什么我刚刚提到的火车呀、高铁时速很快， 对，一定会有这个 震动的感觉， 震 感。所以呢这个橡胶垫是解决了震感的问题，而且也安全。 是。接下来这个亮点呢叫做全国首座4层楼式的航站楼。新机场采用的是双层出发车道边设计，相当于把传统的平面化的航站楼变成了立体的航站楼，就跟那停车场变立体了一样。 哦， 它可以容纳就更多了。那设计师介绍说呢，传统的航站楼只有出发和到达2层，新机场实际上是4层航站楼，出发和到达分别是2层，就是把平房变成楼房嘛，所以就节能集约了， 就竖起来了呗，对吧？ 对， 对， 对。 由于北京新机场呢首次采用了双层出发的高架桥，因此形成了2个车道边，未来新机场呢要承载 T1 T2 T3 的旅客总量，如果一层的车道边根本是不够用的，因为那个设计为双层的出发车道边呢，这也是全国的首创。一层呢就是国际到达，2层是国内到达，3层是国内自助快速通关，4层呢是国际出发和国内的托运行李，再加上地下的轨道交通，可以很方便的把这个旅客送到楼内，通过地下1层的直梯直接到达出发层。因此呢旅客在这栋楼房里可以行走而不觉得劳累。 最后一个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揭秘的大兴机场的这个亮点，叫做一块预制板可以盖住鸟巢，听上去很大 很大。 目前新机场对正在建设的是北边的 T1 航站楼，建成之后可以满足4500万人次的年旅客吞吐量，高峰角时进出港12600人次的容量需求， 哇， 相当于 T3 航站楼的总量。 天哪！ 近期呢，在南侧扩建一座卫星航站楼，以达到承担7200万人次的年旅客吞吐量，高峰小时进出港19500人次的容量需求，这也相当于首都机场 T1 T2 T3 总的旅客量。远期的规划是在航站区南端再建设新的航站楼，以达到 1亿人次左右的年旅客吞吐量的终端目标。 哎，我是觉得这个设计的长远好，因为我们的新机场一旦建成之后，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这个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游客开始聚焦咱们北京，想来看看我们的新机场，所以到时候吞吐量肯定会更加增加的。这个新机场呢，坐落在直径1.2公里的圆形区域里，堪称是庞大的工程。新机场中心区域的支撑间距呢达到200米，所形成的无柱空间可以完整的放下一个水立方。为保证中心区屋面以及支撑结构体的完整以及功能区的完整，航站楼中心区的混凝土楼板有513米乘411米不设缝，是国内最大的单块混凝板。这块完整的混凝土大板呢，可以将鸟巢置于其上。 感觉我的脑海里产现出那个想象的概念是把那块板像一块盖子一样把鸟巢给盖上了。 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根本想象不到什么样，你知道吗？ 就我现在想的就是一块巨大的板，然后盖在鸟巢上头。 就是我们这种女同学对什么地理啊、认道啊。